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如果有些事情可以趁早做决定的话，也就不会有当时的争执、猜疑和对爱的不确定。那在张宇先生当时的讲述当中，是否也有你的故事呢？ 当时我们都太小，只是一天到晚为着爱绕，以为只要几个面包我们也可以相拥而笑。当时我们都怕老，永远不肯承认对方最好，以为可以负气而逃，但哪里知道爱就不见了。后来我一直寻找哪个女子能有你的容貌，或者像你有着甜甜的笑，哪怕只有一半都好。我是这样任性潦倒，觉得自己像这一的飞鸟，向往一个依靠，和因为有你的美好。当时我们都怕老，永远不肯承认对方最好，以为可以负气而逃，但哪里知道爱就不见了。 罪犯最好，以为可以负气而逃，但哪里知道哀愁不见了。 希望所有有志音乐家们都尽快找到自己的一条路，因为我知道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维持生活，维持生计，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也是对自己和他人最负责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但是除此之外，千万不要忘记你自己也是一个重要的个体，是一个独立出来他人的一个重要的个体。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工作为荣，而不是为他人工作为荣。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秦四峰，十点达录机，生而不同。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我国台湾的张宇先生带来的《当时》。如果当时能够好好爱一个人，你会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当中对他细心的呵护。李健有首歌曲叫做《爱的四季》，在春夏秋冬不同的节气里，给予你心爱的人不同的关怀，你们可以分享每个清晨、日落、深夜，依偎在一起，聆听时间变换的声音。如果爱有四季，你愿意跟随吗？ 爱像深深的海，要怎样的胸怀才能容下它澎湃？我一直学着爱，难免有伤害，就算深深你爱也都离的生命里，有过许多爱，有些已不在，可我不能停下来，是快乐是忧伤，是我的永远，

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声音，在今天节目上半段，我们要送出一首王菲早期的作品，叫做《妻子》。在人慢慢变得成熟，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在成人的世界当中有很多的规则。也许我们就是那个妻子，一步走错，全盘皆输。我们要按部就班地走这步棋，还是出其不胜地把这个棋子放在最关键的位置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王静文、王菲。两个名字，同一个人，一副好嗓音，打开不同的局面。有请王菲。 请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去走进你安排的占据。我没有坚强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 手刘锦泽，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温柔的风，轻轻的轻轻。 正在播一首触景生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答录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 以后 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十点打路机依然深情等你来找我，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在点一首歌的环节当中，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的小刘要点播一首最近让自己心酸的歌曲，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一场难过的恋情。有请林宥嘉。 走不完的长巷，原来也就那么长，跑不完的操场，原来 成这样，时间的手翻云覆雨了什么，从我手中夺走了什么，闭上眼看十六岁的变成天真浪漫勇敢，以为能走到远方，我们曾相爱，想到就心酸。 歌词来自于汪峰演唱的《回忆之前忘记之后》，每当听到这个片花，我都想放他的一首我认为非常好听的歌曲，在今天晚上送出这首《恒星》。 不

敢说声再见，给我一点空间。我不再轻许诺言，不再为谁而把自己改变，历经生活试验，爱情挫折难免，我依然明天。如果再回到从前，还是与你相恋，你是否会在乎永不永远，还是热恋以后简短说声再见，给我一点空间。 歌当中有硬汉的部分，有很能撑很能扛的态度，那张信哲的音色当中就有柔情，让我们觉得迷离又想去保护他的感受。这首歌曲《雾中机场》，想必天天飞来飞去的那些朋友手中的登机牌一站一站的经过，在延误等待的时候，心中那些翻腾的情感记忆。 雾渐渐散了，可以开始登机了。这一小段烟雾，让我们多了好多时间相处。我觉得幸福，珍惜吧。出来的幸福，因为在此之后，每一分钟都将是痛苦。拍了拍我肩，回首，我挤出笑容，记住吧，每一个我给过你的笑容。飞机起飞之后，我的笑容永不会再相同。 来自于姜育恒先生的晚安，周准希望大家伴着这样柔美的歌声进入甜美的梦乡，一觉醒来天空依然放晴，太阳依然照在我们的脸上，我们永远是那个鲜活的生命个体，时间我们还在这里相遇。 Love is love， 晚安亲爱的。 迎接那真心的面。 明天，把万难美好的前程珍惜今宵的人生。愿你走进甜甜梦乡，祝你有个宁静的夜晚。晚安，晚安，再说一声明天见。崭新的明天，百万难美好的前程，珍惜你锦绣的人生。愿你走进甜甜梦乡，